各位，自从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那一天到今天为止，我们锵锵三人行节目组啊一直保持沉默。其实我们没闲着，因为这几天呢，我们一直在联系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。这位老师呢，他很显然是失踪了几天。那么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他，这就是众望所归的王冲老师，王冲老师， 又见面了。 今天穿得很体面呢啊！ 是的，是的，穿一定要穿得合适一点啊。 这个王老师，我想这个请问一下，什么叫裸奔？ 裸奔就是在不穿衣服的时候跑一跑。 哦，那么今天你准备好了吗？ 我准备好了，我 你 一定要说到做到。 你 我觉 是 得我们这个社会缺乏的是什么？就是诚信， 好， 所以一定要说到做到。 那么我想看看你的诚信是指上半身呢，还是下半身呢？ 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一起。 哎，咱干嘛一起啊？我是说，哎，好多人把我捎上了，这你就得知道主持人说话的奥妙啊。我王峰老师说裸奔，我当时是说陪着，我没说裸陪啊。但是你放心。锵锵的嘉宾要裸奔，我永远都陪着啊！王老师，咱们现在展示一下啊，这个只有王老师这个出生的时候的样子，我来看一下。当当当当， 大家不要 当当 震 当当。 惊啊！ 哎呦，哎。这真是裸的哦，好，行行行，哎呦，王老师，我发现你这个什么啊，长得怎么有点像女的，长得怎么有点像女的，这里头， 好，我们开始吧， 开始了啊，哎，不是说下半身呢，这算裸吗？ 哦，我把衣服也。 不是，因为王老师是这个学者啊，王老师特别说了，说他说裸奔他倒是不在乎，但是呢，查了一下，这个在电视台这好像是这个是违法， 违法 啊，就公安局会干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所谓的诚信妥协的结果啊。那么，王老师的名字叫王冲，现在我宣布啊，信守承诺的王老师啊和跟着陪着的我，王老师。冲吧 ，Come on, let's go！ 来，我陪着。哎，你可以拍拍背面。 哦， 对，待会儿可以拍拍背。说两句啊， 我还是要。 过程中感觉怎么样？ 沉默一点， 沉默一点。来来来，你瞧，我们准备的川普助选团，来来来，好。哎，既然我们是这个锵锵三人行， 你怎么输了？ 太让我失望了。 哎，跑三圈，跑三圈， 太让我失望了。 三人行，跑三圈，来，一圈，好，再来一圈，两圈。好，三圈，行了。哎，这个你对特朗普有什么表示？ 祝贺，我爱你。我以后从西粉转川粉了。 那你对你之前的这个言论，怎么对人家特朗普如何解释？ 我之前在这说了，大家可以。 特朗普对着我们镜头说， 我之前说了，有录像为证。我不喜欢希拉里，我很讨厌希拉里，因为他孤傲、冷傲，是个律师，说话不算数。我喜欢。特朗普，但是我说了，我从理性判断，我觉得希拉里会赢，但是我的理性输给了感性，以后要跟着感觉走。 好，王老师发一个。锵锵三人行，哎，王老师这肌肉到了我身上了，怎么样？刚才曹女士看见这男人的这个秀肌肉啊， 这秀得非常非常委婉。 问问，哎呀，王冲老师真是佩服你啊！ 我为了这一天，已经进行了两个月的健身， 两个月 凡事谋定而后动，有所准备。 是你这两个月健身的结果，主要体现在我这儿，而且这个咱们真是难兄难弟了，这次啊，这个我觉得以后鼓励，就是我们锵锵三人行啊， 大家可以议一议，是不是每星期都打个赌，以后搞成个赌博节目？ 关键是以后我有两种人的话是不能信的，第一是政客，第二是主持人。 对，我看有三种人，第三就是学者。哎，而且呢，这个王老师，你看，这个我是说难兄难弟，刚才一问呢，我们这儿人都是有缘的。他的读博士的老师啊，是当年我在武汉大学新闻学概论的罗以成老师，我们是师兄弟啊，所以你看， 谁是师兄？谁是 同用一身肉啊？这是 谁是师兄呢？啊，谁是师兄呢？肯定王老师， 您这个是 我读得晚，文涛是师兄。 哎呦，你看那就不好意思了。而且呢，您这一出啊，不但是这个算是守承诺啊，而且我觉得你这个行为艺术有很有深意。哎，你说这次美国这个大选特朗普这个事儿啊，咱们这个到今天可以聊一聊了，这是不是就像是这个人家，我听见人家有人说了，就是你们这些个知识分子精英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彻底被打脸，暴露出了你们平常炫的所谓精英肌肉的这个虚伪，露出了你们里头的一身丑陋的赘肉。哎，王老师，你作为一个精英学者，你感觉是不是这样？ 我已经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做了深刻的检讨跟反思，就说第一是为什么我自己预测错了，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人都错了。就是你要发现现在第一是这个世界变了，你想英国脱欧很多人想不到，杜特尔特能当上菲律宾的总统很多人也想不到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碰到政变就通过社交媒体反败为胜，很多人也没想到。那现在同样在美国，特朗普能选上总统，很多人也还是没想到。这个世界变了，游戏规则变了。第二就是在精英跟民众之间，穷人跟富人之间，这个鸿沟现在貌似越来越大，大家的想法越来越不一致。 我比较关心的就是当那天得知特朗普赢了那一刻，你个人内心是什么感受？我估计考虑国家是次要的，是不是考虑这个裸奔是主要的焦虑？ 我还是考虑很多国家的，这个是实话实说。我第一想的就是，中国的国运很不错，因为我一直在说，假如特朗普上台，那么中美关系呢会是低开高走，一开始闹一阵啊，往后就会调整好了往前走。而希拉里如果上台，就会一直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。这是咱国家层面哈，从个人层面，五味杂陈啊！我确实那天就想到了怎么面对你，怎么面对我们锵锵的观众。 对， 我当时就决定，我一定要信守承诺。但我并没有难过或者是悲伤，因为我们在这说我哈，大家可以有图有真相。我虽然在理性上判断希拉里会当选总统，但我很不喜欢他。 哎， 特朗普呢，这个说话这么坦诚啊。说敢说哈，做到做不到我不敢说哈，我觉得心有戚戚。 所以真是咱们俩难兄难弟，因为我们都是一种啊，觉得这个美国人民的好坏跟我没什么关系哈。我在这种立场上我挺喜欢特朗普，哎，我觉得这是个性情中人。但是呢，很多精英认为呢，恰恰就是我的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吃瓜群众的堕落。我不知道曹老师您这个， 其实我觉得你这种想法是30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想法，我觉得是太好了，很多都说得很好。但是通过在美国居住了这么久，通过见了很多所谓的种族歧视，我其实心里有一点担忧，因为 Trump 他所说的一切是白人至上，所以很多人在之后闹，尤其是少数族裔在闹，或者是收入很低的人，其实收入很低的人也未必就不喜欢他，但是呢也在闹。就实际上大家要是了解到美国实际的情况，就会感到这个白人至上的精神从 Trump 的当选就又回来了。这个 Trump 他上来任命了两个人，一个是他的那个叫什么幕僚长，一个是他的那个战略办公长，这也叫不上这什么名字。那个办公长 Stephen Bannon 根本就是一个叫什么 Alternative Rights Organization， 他这个 Alternative Rights 实际是一种权利的争取。这个权利的争取所相对，他争取的是什么权利呢？是白人至上的权利。他是相对于所谓的 Affirmative Action 出现的这么一种 没有组织结构，没有明确的组织人，没有明确的逻辑，没有明确的运动，什么都不明确。但是呢，有很多人在里面匿名、实名在里面做很多事情。这个组织其实跟三开党关系非常密切 啊。好家伙，越说越凶， 这一下就连上了。所以当这个 Bannon 被提名作为这个叫什么strategic officer， 被 Trump 提名之后，那整个精英阶层加州都闹翻了， 哎， 整个华盛顿都闹翻了。 现在你看出来了，这个学生啊，这个游行了，这事儿刺激太大了。然后后来我终于知道这帮学生的目的了。今天这个美国许多大学宣布，就是那天学生太伤心了，所以第二天考试就免了。但是我有一个独特的经验，我就意识到这次美国大选呢，它是就是怎么样的震动全世界的人心。因为我当时啊正在欧洲。咱们先去这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当时就是我在欧洲，那个时间呢，我就看着电视，我在酒店呢，就是晚上看到三点。所以呢，你看跟我一块儿的有一个美国朋友，他在美国已经生活几十年了，一个华人，他跟我一样，我们俩晚上看，当时所有的媒体，就包括欧洲的，都是说这个川普绝对没戏了。我估计川普自己都没想到，就是说希拉里稳赢了，我们就睡了。然后呢，就早上六点，我一睁眼，我说啊，川普赢了。哎呦，你知道就前几天，我估计一到今天，我们在欧洲啊，每一个餐厅，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，每一个酒吧，每一张桌子，就太有意思了。因为我去了几个国家，太有意思了。我怎么觉得所有的人，大人小孩，都在聊川普，都在聊美国大选。我就一下子意识到这件事情它怎么是一个像是全球竞选一样啊。 确实是全球竞选。我前两天跟你一样，接待了一个加州的议会的议员代表团，一些加州的议员。当然我们知道加州都是民主党的阵地，那几个议员就是非常的无奈， 如丧考妣是吗？ 说起来都是用那些词，疯狂崩溃。他甚至聊起来说，我们加州以后要在中国设立自己的代表处啊，我们要自己推动跟中国的一些合作。就是加州人民很崩溃，全世界很崩溃。像你，我给你提供一个数据，我一朋友告诉我，德国80%的人都支持希拉里。 其实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崩溃不在于谁赢了谁输了，崩溃在于其实我们政府说了好多年的，他们那是假民主，这说到点子上了。那个民主是控制在一些人手里的，这次由于网络，这些人失控了，那种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，所以很崩溃。那么 Trump 上位之后，现在世界面对的，其实很多精英都没有意识到，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已经大变了。所谓的民主，原来的控制下的民主，这种控制失控了之后，那么无如何去应对？包括脱欧，英国的脱欧，它也是一种这种民主制度下的一种失控。 现在甚至听说加州有人要脱美了，就是我们加州要独立， 加州纽约一共三个州。要提出要独立。 但是你看，我也给你讲一个，我觉得我这个哥们儿，这个美国这哥们儿这个看法就是很有代表性。他就认为觉得说，哎，你们希拉里，首先就是为什么我们那天晚上我们俩都被误导了，就是觉得，哎，我一个做新闻的人，我就已经觉得最后美国的这个媒体啊太偏向了吧。就是临近大选，所有的媒体都在忽悠，就是这个川普绝对完蛋了，所以大家都以为，就我们就信这个媒体的，包括所有的民调都认为，就这次出了一个特别翻盘的一个大篓子。后来你知道我们那个翟建英，他属于精英团体的啊，给我们远方来函，逐条就分析，他就是这么说，他说你看美国媒体这次打脸，他说是因为，说你们别误会，是因为呢美国媒体之前一开头为了收视率的考虑，被川普的这个言行，所以呢给了川普太多的版面。但是后来这帮媒体的背后恐怕也是精英吧，对吧？媒体他们也反思，觉得，哎，我们上了当了，或者说我们被忽悠了，因此他们就是矫枉过正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解释我也不是很相信，我认为你就是不客观。 这当然不可靠， 对吧？ 直到前两天，《纽约时报》还是咬定了，还在给希拉里还在贬低 Trump， 他们这实际就是一个 偏见。就你看，就我这哥们说，你说他讲的有没有道理？他说你希拉里那帮支持者，你们不是理性吗？那你们现在上街打砸抢，你们这是民主吗？这是你们把你们过去讲那些底层人的那些个问题，现在不都是都你们？不是你们在干这个事情，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呢？对吧？这是民主吗？而且呢，他讲到一点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他说这个，你看啊，这个希拉里的票主要是在东西两岸吧，然后大量中间的这个州，他说你想，这个大部分的美国的这个中下层白人劳动阶级，他们就是一个小镇，一个加油站，几户人家就干活，你知道对他们来讲，为什么叫政治正确彻底破产呢？到我们看电视就看那个美国那个采访，哎，你说那个记者是不是有偏向？就问一个女的说，哎，你投谁？那女的说我投特朗普。这记者就问，哎，你是个女的，你不希望美国出现一个女总统吗？哎，女的才不喜欢希拉里呢，你知道是挺有意思。被采访的那个女的就是说我不喜欢她，你说为什么？ 很多女的不喜欢希拉里的原因，其实不见得就是因为希拉里不是主张女权，而是有些女的很务实。我认识一个华盛顿旁边坐在 Delaware 一个女的，她其实是美国小姐，某一届的美国小姐，就不要说得太细了。前不久见她，在选举之前几个月见她，第一句话就说你打算投谁？我说我都不喜欢。不，你一定要投 Trump。而且他给我说的很明确，我说你，我问的像那个记者一样，你为什么不会投希拉里呢？你是属于作为选美选上来的，然后经历非常复杂非常有趣，你应该欣赏他呀。他给我数落了，希拉里实际上不是因为要为女性争取什么，而是用这个借口就使大家感动了，用这个借口打着这个旗号，就像打着慈善的旗号，使自己上位，然后做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最后他能为妇女做什么事情，在他的施政纲领上看不出来，这是他的一个牌。 其实希拉里是，我觉得他是非常狡猾的。我们这次大选应该淡化性别因素， 是 就希拉里哪怕他是男的，也是民主党跟共和党，美国的精英跟民众这么一个对决，而不是男女的对决。我们去淡化性别因素， 淡化性别。那么应该强化种族吗？ 也不是强化种族。现在美国的状况是两个特点，第一是两极化，就是说共和党跟民主党以前是有妥协、有合作、有斗争，但现在是完全的这种斗争。像过去的八年，共和党所做的事就是，凡是奥巴马支持的，我就反对。这是他们的美国人的凡事。那么在现在大选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就是两方面阵营壁垒非常森严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民主党希拉里阵营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。首先他被贴上骗子的标签，这个一直没， 你觉得他犯了什么错误？ 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告诉美国人他能给美国带来什么。无论特朗普说的是否靠谱，无论他是否吹牛，他说了很具体的纲领，我要做什么，一二三四五都说得很清楚。希拉里反复在讲特朗普是疯子，我的行政能力强，我的从政经验丰富，但他要做什么，能给美国带来什么，非常的不清晰。 而且也有人说，就说这个美国这个支持希拉里的这个媒体啊，什么民调啊，问题是他把希拉里也给忽悠了，说是这个希拉里实际引起了一些逆反心理，比如说还没选呢，好像什么什么过生日啊，生日会啊，已经是什么未来的总统啊，甚至是不是有一个州我忘了，是不是叫威斯康星州啊？ 威斯康星， 他失去了威斯康星州是吗？ 威斯康星州的最主要的推手，也现在是给被 Trump 作为白宫幕僚长点，就是提名做幕僚长了。 嗯， 那么现他叫 Reince Priestberg。他做了幕僚长，他是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的主要的人物，而且他虽然非常年轻，出道也不是特别早，但是年轻特别能干，由于他来自那个新泽西州非常穷困的家庭，他对民间也很了解。一上来之后，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推手，推了很多共和党的人进了威斯康星州的政府一层的领导人。他了不得，他应该算是共和党的一个教父了，虽然年轻，但是像教父。但还有一个长处，就是他能在白宫，他能在华盛顿，非常会协调。 这种谈判手腕，这种能够取中折中，这个手腕不得了。所以Trump 他点名提的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一个折中协调的人，威斯康星过来，另外一个是白人至上的人，一个特别极端，一个特别折中，这个就非常有意思。 还有一个人他的副总统彭斯， 对，彭斯， 彭斯是当过州长，也当过议员，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跟人脉。也就是说，在特朗普未来的团队里边，像曹老师说的这两位是他的亲信，那么在他的大部分官员，就应该是彭斯来代替他选择。也就是彭斯在本届政府，也就是特朗普政府里面扮演的角色，有点像当年迪克切尼在小布什政府里面所扮演的角色。 那么这个彭斯能够防止这个川普碰死吗？ 他不一定能防止川普碰死，但是彭斯是圈内人，就是他会把圈内的游戏规则来继承下来，同时跟川普取得一个协调，这样来说保证圈外跟圈内他有一个磨合过程。否则如果像你当选总统了还像堂吉诃德拿着枪去挑战风车一样，那是不行的。 哎，其实我发现呢，川普啊精得很嘞。 嗯， 这获选之后，我看见美国那个采访他这个，你注意他说的这个话呀，他就说什么，哎，真要建高墙，好像说有一段是篱笆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准确理解英文啊，有一段是篱笆，有一段是盖墙，然后就是说堕胎，因为他尊重生命权，他反对堕胎的，然后就是说难道的妇女的权利，堕胎的权利呢？你注意特朗普的会聊天啊，他说这个交由这个各州自己他决定，但是呢说那想堕胎的妇女怎么办啊，他们可以到别的州去。你看，他实际上这个说话是有余地的，包括这种同性恋结婚，你知道，就说我这哥们在美国中西部多年，他就说啊，这次知识分子啊，真的，我有时候想毛主席讲的有道理，就知识分子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但是当然，再教育的价值观可能是落后的，但是落后的也许是你看不到的大多数，比方说。有你就看见采访中西部的一个人说你选不选希拉里，那人说我才不要那个，就你知道在咱们这种社会里认为男女平等似乎都已经不言而喻了，天经地义了，可是你知道其实就跟在中国的很多，我估计乡村咱们的爸爸妈妈，这很多人根本在美国中西部的很多人觉得女人怎么能够当总统，他还是这种思维。可是这些精英阶层，你看他早已经觉得这些已经是世界普世价值观了。 上次我们不是聊到这个女性，我不说了一位美国很著名的学者就亲口告诉我，美国迎接一位女总统的日子还没到，那个时候奥巴马还没上，我们可以要黑人，我们可以要犹太人，要女人还没到，那个时候就是希拉里第一次竞选，就是也是精英，而且是非常高层的，而且在美国西部，在加州， 对， 亲口说这些话，不是少数，很大的数字。 那王老师，我要判，请你再来一回，呵呵，再预判一下啊，下次是不是裸奔再说啊？ 好好好， 你觉得特朗普现在真的当上了，那么他未来的这个方向，美国向何处去，世界向何处去，会比希拉里更糟糕吗？ 他只有两种极端，要么是美国最成功的总统之一，要么是最糟糕的总统之一，他没有中间的选项，就是他有可能把美国做好，我觉得存在这种可能，就是说大家总以为特朗普是个大嘴胡说八道，但实际上他是真正的美国精英，他虽然说是要为劳苦大众解放，提高他们工资，增加美国就业，但他本身沃顿商学院继承了老爸的大笔资产，受的精英的教育，他非常聪明，而且非常了解形势，了解美国。但有一点，我们不要把总统看得太重。通过这次大选，我们可以得到至少三个结论：第一，总统是靠不住的，他无论他竞选时候说了什么，你不要期望他能兑现，他能兑现30%，那就相当不错了。因为有调查说，美国历史上兑现承诺最多的是70%。 对， 那么特朗普呢，有可能到30%，甚至最高到50%，那就是相当不错了。 嗯， 就是媒体是靠不住的。 嗯， 第三，民调是靠不住的； 第四，嘉宾是靠不住的，专家是靠不住的， 主持人是靠不住的。 这个我得插一句，虽然我肯定绝对不许诺怎么奔，我坐着奔都不奔。但是我觉得这个 Trump 很可能，我觉得他很可能比我们期待的要成功的多，比我们预测的。从你看他整个竞选的演说，几次演说，他是装疯卖傻，心里非常清楚，他这个装疯卖傻，让你把不定他是什么人，让你抓不住。 他的弱处。 哎，你讲到这儿，我给你讲讲特朗普的书。特朗普的书，这此人早就讲了。他说，市场宣传嘛。他说，新闻界有一个特点，记者们总是对好的新闻如饥似渴，越是耸人听闻，他们的兴趣就越大。这是由这种工作的性质决定的。我能理解这一点。如果你有点与众不同，或者有点专横无理，或者你所做的事情是大胆有争议的，新闻中就会有你的故事。我做事儿总有点与众不同，我不在乎有争议，我总是显得雄心勃勃。哎，而且我选择了一种有个性的生活方式，结果新闻界总想写我的报道。我并不是说他们喜欢我，哎，他们做正面报道也做反面报道，但是从纯生意的角度出发，从被报道本身获得的利远远大于弊。道理很简单，如果我在纽约时报做一整版广告，可能要花$40,000，而且不管做的怎么样，人们认为那是广告。但是呢，纽约时报哪怕只有一栏的篇幅评价我，不用我花一分钱，它的价值会超过$40,000。即使是一篇批评的文章，对你的生意却很有益处。那早就明白了， 所以我们预测失败了，大家都能记得住。 裸奔，你会永远记得锵锵的历史上。